多敏感又难缠，

相寻梦想，梦想却寻不回家乡。 喜欢你。你是我在时光里安插的电影。 The Morris and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 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试着一直倒数着 第二名 Choice of On Animal 我要带着 care for you You're my

手旁观，至少不能比他更慢。 享受 vacation， 加州的天气是否像你的笑容般甜蜜，我戴上面具假装你不在，我依然开心啊哈啊，暴风雨来了 OK， 电闪有雷鸣、yeah， 争强好胜的我可惜这一局没赢、yeah， 暴风雨来了 OK， 电闪有雷鸣、yeah， 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You're so sweet， 不同颜色的糖，不同水果味。You are purple, yellow, pink, blue, orange or green。 I don't wanna be your friend， 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当你感到困惑时，我说让月亮去作证。什么事都不做，和你躺着 all day。 你是天使，你是公主，是偷心的魔鬼。我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快要脱轨。爱你使我失去理智，冲向悬崖坠毁。突然乌云风暴覆盖了所有通道，我没有带伞，也没有收看天气预报。 Paris Tokyo， 你订了那张机票。我漫无目的散步在没有人的街道，就让暴风雨来临，电闪又雷鸣，争强好胜的我可惜这一局没赢。